好，歡迎到我叉叉呢。其實呢一集我係一隻遊戲，係咪真係錄呢啲唔同政治完全冇同動漫完全冇關嘅嘢？ 因為其實嚟老實講，有啲題目都同動漫毫無關係啦。 唔係，但係問題就係政治嘅問題，其實我會 比 較 麻煩， 比較敏感啦。 先講啦， 你話旅遊啊， 冇講政治，講核心咯。 講呢啲，即係我覺得我哋因為我哋其實好少，我哋好少會講政治相關嘅，就唔係話自身文，唔係自縮，唔係成，亦都唔係話你唔。其實咧，我自我介紹先啦嚇。 我傑特 啊，末日啦嚇， 蘇哲 啦嚇。因為我同傑特咧，其實都算係比較以平均值比較關心社運啊、政治相關嘅人。 花生嗰啲啊， 唔一定係食花生嘅，有時都 真。絕大部分時候咧，花生啦。 你都咩噶啦？你都 唔通我成日走？我成日話咯，年紀大啦，四張幾老嘢，唔好就衝，唔好就唔走去搞社運噶啦。依人翻後生嘅。 調翻轉，而家睇個情況，根本你哋做咩都個政府都唔理你嘅。 今次。就後生仔就即係你講後生就先講單啱啱發生的，我哋開 嘅時候咧， 我哋開麥前少少發生的，咁啊，一個不幸嘅消息啦。咁就有位21歲嘅女學生就喺粉嶺就喺長度留低遺書，就然後就跳咗落去，咁就應該係當場死亡嘅。咁就呢、這個。如果冇計錯的話，如果冇確定啊，應該是第二位因為反送中而死的人了。今次他就好明顯係自己，今次佢係自己跌落去嘅。咁佢就因為他在牆度寫到明是反送中，所以 又將張相就貼咗 IC 度。所以佢影咗張相，將個字，將佢寫喺牆寫嘅字，整咗影咗相就貼 IC 度，然後就 離開咗啦，咁就但係即係先講下我哋完全不鼓勵任何人去跟呢類嘅做法。我真係覺得有乜嘢你留個人喺度，有乜嘢做唔到，你做 鬥長命， 即係你同呢個政權鬥，你最少要同呢個政權鬥長命。你因為你人走咗之後，你乜都做唔到，你影響唔到呢個世界任何嘢。即是你要留下你的命在這裡，你才有辦法跟這個政府玩下去。你人不在這裡，你還可以，你只能看，如果這個世界有靈魂有存在，死後靈魂存在，你就只能望著政府繼續作案，你做不到任何事。即所以我雖然你可以說很政治正確什麼都好，在這裡勸一勸如果有人有這樣的打算，我勸你最好不要這樣做。不是有沒有用的問題，是不建議，真的沒有，你有更加好的方法。好了， 咁咧，我再時日再退後翻幾個鐘，褪前幾個鐘就係全世界根本上難聽講句就咩？香港命運關乎咗 G20 咧，就講最又有咗算係有咗結果啦。咁就Donald Trump 就宣布同習近平有共識啦。就首先中國將會宣布暫停向中國地發動第四波關税制裁，就先宣布終止停止實施。同埋Donald Trump 就宣布話。對於華為嘅其實由出口管制方面咧，已經同美國企業就已經同意讓美國企業繼續銷售嘢俾華為。咁咧就有可能咁咧，美國政咁咧應該下個禮拜就會有啲詳細結果嘅。 老老實實，我真係有少少嗱，唔係想串人，但係我想話，即係指意呢條友仔去幫香港嗰啲友啫，真係會唔會太？天真咗少少， 從來冇奇。 呢條友仔反反覆覆，真係太呢個Donald Trump嘅反覆程度，你真係唔可以靠佢。 唔係應該咁講，就係你根本唔應該期待佢噶啦。從來美國政應該期待一個應該咁講，你 生意佬嚟嘅人哋。 我一個講法就係、是，你期待美國政府收翻香港，將咩香港做美國第五十三個仲實際過，仲實際過救你，反而香港用美金噶咯。 咁啊，即系咁啊， 翻咪系都唔收香港收日本先系嘛？ 日本唔同，日本又唔系一对几啊嘛？ 咁啊，翻翻主题先啦。咁啊，详细相关起因、心声啦，呢一嚿嘢咧，就唔会喺呢度讲嘅。 我哋唔系， 如果你作为一个香港人，到咗一刻你都唔知道发生咩事， 你都可以唔 知。唔好意思，我系可以俾个鄙视俾你嘅。 唔系，应该话我唔会咁讲话就系、是，如果你而家你都唔知嘅话，你可以你其实你 佢发生部。落如果我都唔喺香港，我嗰啲會知啊。 即係我係話成件事嘅前前後後。 你點都會睇新聞啩？鋪天蓋地嘅，你冇啊！ 你實會知發生。 除非你住山窿嘅啫，仲係斷網嗰只。 啊，即係咁啊！ 咁啊， 哇！嗰陣時，日本都未有乜嘢，乜都未發生。 因為其實最主要就係咧， 睇住， 因為其實反送中咧，即係陳同就將陳同即係一切源頭陳同佳案啦。 即係呢啲，我其實即係其實老實講，我覺得呢個基本上係一個台灣兩個香港人去咗台灣，然後殺，然後其中一個殺咗另一個，然後翻出嚟嘅呢個老實講，我覺得完全100%嘅藉口嚟嘅，因為 咁台灣都出咗聲話可以幫佢做單次安排咯。 係啊，都話因為原本就已經講 可以傾 嘅， 都可以傾嘅，你又唔聽。 係，然後仲要係講緊一路都講緊咁你可以拿一條神童街法嘅，即係我哋成日咁講啦，我哋講係咁講啦，可以拿一條。夕陽條有條銀條款啦，就係呢件嘢完結咗之後，即係呢個引導咗佢過去之後，呢條條款自動失效嘅夕陽條款，又或者係將個範圍收窄到淨係集中喺台灣去上邊，但係呢個香港政府係根本冇，因為好明顯就個導論嘅結果就係、是、因為就係香港政府就根本就係想順便。就借住呢、這個 誒簡單講就係借過橋啫嘛， 借過橋啫嘛，即係呢個如意算盤就點講啊？隨住呢、這個南捷化啦，呢、這個台灣方面話唔會接收啦，唔會幫你抬呢條橋啦，新聞咧其實已經係不可能噶啦，跟住就不演了。 因為而家好多佢所謂即係有時 Facebook 啊嗰啲地方咧，嗰啲咁嘅即係咩講唔講地屋近嗰啲咁嘅谷咧，仲有講話啊嘛。個女成日話：個女仔好可憐，一屍兩命，我幫唔到朱勝義。我第一要翻就係、是、當即台灣話絕對唔會用呢條法例引導嘅時候，已經冇咗朱勝義啦，多飄如即係依啲係我覺得依啲有咧就廢話嚟嘅。 我諗佢原本嘅政府嘅如意算盤就係、是、谷啲民氣，即係佢即係點講啊？雖然你可以話香港係唔太有民主嘅地方，但係其實民意嘅左右其實係好左右到個大局，但問題只係話要有足夠地多。即係如果全香港入面有個六七成嘅人都反對嘅話咧，其實你係好難去推動一件事。 我最中意有即係我都會幫人就係、是，如果香港人真係咁中意主持正義，你學台灣嘅方法咯，主任私刑咯，係咪最拿手噶嘛？個反一出嚟就等直頭掟佢，因為圍佢啊嘛。 唔係，其實仲有法律專家有講。 陳雞放出嚟，咪成班你咪收翻出嚟，當佢即場到時掟死佢咯，好以殺人國嗰做法。 啊，因為咧， 你冇同我講乜正義笨。 唔係，其實都仲有個嘢啫嘛。因為今次嘅殺嗰單陳同佳案咧，係兩個香港，一個香港人殺另一個香港人，所以咧其實可以就算係用修法咧，可以用另一種修法嘅。個修法就係、是、將個司法管轄權改加入呢個屬人總管轄權，即是呢方面就 以國籍以雙方國籍作為 以當事人的國籍，因為你兩個都係香港人，你香港人無論喺邊度殺咗人，我哋都可以要求引渡翻嚟，都可以喺人喺香引，如果佢唔喺香港啊，我哋可以要求引渡翻嚟。如果佢喺香港，我哋就喺香港拉你，即使個地方外邊。 即使公海都可以解決你， 公海就可能會比較有少少問題，不過就唔 係。但你有國籍，你有國籍 應該 OK 嘅，因為係屬人問題。因為如果你有呢個屬人司法管轄權嘅話，即係因為香港係冇嘅，香港只係香港係計屬地司法管轄權嘅，但係有啲國家係計屬人司法管轄權嘅。即係佢屬人司法管轄權嘅意思就係、是、我哋國家嘅人犯咗個法，我係有權。去審佢嘅，即使佢犯嘅地方唔喺我哋本國境內，即係有個咁樣嘅嘢嘅，喺法源上係 O K 嘅，完全冇問題嘅。只要去修改個法例，即係將個司法管轄權延伸去嗰度，因為呢個係國際慣例嚟嘅，有唔少國家都係咁做嘅。所以就亦都係一個可行嘅方法。即係政代表佢做乜嘢？呢個政府根本冇打算用任何方法，用呢個以外嘅方法去解決嘅嘢，所以只能唯一可以合理嘅解釋就只有佢根本唔係打算解決呢個問題。 我想推條法例， 係啊，佢就純粹想攞佢嚟借去借民氣就咁啊過 橋啫。 而且大家都知道，因為近幾年香港嘅社運圈又好咁樣好啦，個都幾沉寂下，即係得到即係你一地兩檢啊，先知你都冇人騷噶，其實即係你幾唔強？ 嗰下雨傘之後咩啊嘛？你現形啊嘛？ 即係你兩所我哋所謂嘅我唔知點叫佢兩個呢、這個勇武派同和理非啦，姑且咁叫啦。我知道 我知道有 嘅，好多重， 但 系你 冇 唔系我意思，唔系我可以呢啲咁复杂嘅社会发生嘅，我可以分到嘅啦。 姑且咁样叫啦，佢哋两批人。 你净系你就系讲 我知道我啲佢哋分众分咗好多，但系大致上咁样分，佢哋两批人系会互相睇到多唔顺眼。 有啲系主张权力，有啲系主张个法理嗰方面，我唔要个独立嘅国家权力。 总之就系佢哋两批人。就雖然理論上都是即係都會比呢個中共叫做反對派㗎啦，但係佢哋兩派係睇換咗嘅。但係今次真係，其實我到現在呢一刻咧，我都整理唔出任何有力嘅原因，點解兩批人最終係會大和解？其實我當然我之前，我尤其是喺6月9號之前咧，我依然係見到佢哋兩批人喺度扁緊嘅。即係係講緊一邊就仲話對方企圖篤灰啊乜乜七七，我諗緊篤乜嘢灰啊？你即係講呢啲嘢，即係我睇，因為我喺其中一個谷入邊就睇住兩批人，個谷好神奇，係兩種人都有嘅，就喺度互片，即係喺度講緊。 喂，依單嘢其實我俾你係非係啲討論區定係 Facebook 谷啊？ Telegram 谷。 哦 ，Telegram 谷，哇！咁就個咁啊，奇怪啲喎。一聽群谷理論上應該係比較， 所以係比較特殊。咁我嗰個谷係比較特殊啊，咩谷我就唔講啦，因為可能會有嘢涉及當事人。 殺身招 喎 呢個， 唔係啊，唔係私人問題，私人有啲甚至可能係人身安全問題啦。總之就係佢個谷係好神奇，係兩批人都有嘅，因為佢係建基於上一次兩批人嘅合作嘅嘅嗰陣時嘅建立嘅谷，咁就大家一路都留咗喺度，即係其實係雨傘時期嗰陣時留低嘅谷嚟嘅。咁啊，咁啊，後屘咁到咗乜就跟住，但系過咗6月9號，尤其是過咗6月12號之後，兩批人好似突然間大和解啦。即係點話？和李飛表示就係、是以呢、這個啊死阿太后叫乜春話？阿、曾志豪啊？ 哦， 啊，總之阿太后啦，頭條新聞個太后啊。 哦， 就走出嚟啊！吳志森， 嚇、 啊，曾志豪係佢 partner 就走出嚟話佢終於明白你年輕人乜乜七七嗰段片有機會就自己抄翻出嚟啦，即係佢覺得你咁多年嚟走去話佢哋唔係咁好咁啊，咁啊呢個其中一個，但係我都應該唔係理由嚟嘅，呢、這個只係現象嚟嘅。總之佢話係代表大部分嘅和李飛就話我哋體諒班人嚟衝。嘅心情啊，嗰類嘢明白佢哋點解咁樣。咁調翻轉就係、是勇武即係比較行動派嗰啲咧，就都會啊理解到啊社會支持啊和李飛有佢哋遊行上街唔係休閒有佢嘅作用啊點解要佢哋會明白社會都係需要社會支持啊乜乜七七亦都明白佢哋走去掟磚係好蝕張嘅行為，最少佢哋技術上係蝕張嘅呢個其實當年已經講緊嘅，即係佢哋即係兩邊開始互相體諒同行埋咗。就當然啦，中間仲有少少啲拗撬嘅，但係就變成咗就由兩邊都係有你可以叫萬眾一心啦嚇。咁啊，結果就你知我哋嘅林鄭就6月9號之後咧，就依然同你講冇以前我哋佢好似都係嗰時我係嗰陣時已經係閘門。 唔係嗰時應該講就係比起林鄭嗰啲死撐嘅情況咧，更加想吐槽就係、是、你係俾 IS 捉咗咧。你拍嗰條片十足嘅 Isis 咧，捉喺山洞裏面咧，綁喺樹隻手鬼片，一人一笑咯，就係你係俾你咪俾你後面你係俾用幾張紙嘴住你，跟住你喺揸手喺度講嘢嗰啲咁嘅，即係咧 Isis 好似拍呢種片噶嘛，啲揾啲實人質坐喺度讀片，跟住有啲又一張紙住嗰種啊嘛，跟住仲話笑佢話。哇！佢一定俾佢呢個大陸特工咧，喺門口張紙住佢，又讀又讀。 嗱，你話咧，我係認住嗰段片咧，係 NG 咗好多次，即系 NG 咗好多次先可以開谷到啲眼淚出嚟。即係你話，因為嗰段片咧係有完整版本啦，係會宣翻落去佢對面嗰兩個，應該係無線藝人啦，我唔識佢，因為唔睇無線嘅。我覺得佢兩個個眼神係，即係個表情係冇表情。 咁想有咩表情啫？真係我覺得呢樣真係嗱。今晚呢一集嘅我嘅重點咧，其實唔係好政治，係吐槽嘅啫。好多嘢純粹就係咧，依家依係揾啲嘢揾啲吐槽位，因為 只要我哋唔係一個唔係好認真，我哋唔係正有時節目時啲嘢咩嘢，我邊識講啊？喺揾喺今次呢個大時代活動裏揾啲吐槽位咁樣講下。 雖然就媽媽咁啊，今日你個嗰段片咧真係有夠貪啊得搞笑， 好交流咗境界就攞嚟笑啦嗰條片， 攞嚟俾人套租用嘅，即係好簡單就係、是、有邊個阿媽會攞攞催淚彈對個仔？你行出嚟，你揾个阿妈出嚟同同佢讲，有一个我都服啦，我收翻呢句嘢。 阿叶志威，唔系系阿吴正啊，你咁讲法嘅话咧，话个个仔大个做咁嘢，但系好似通常咧个仔大个就报警而拉咗个阿妈嘅，因为 唔使大个啦，其实嗱呢啲叫做家庭暴力 DV 拉得 嘅， 拉得嘅，你就系咪你嗰啲系咪稍微有啲问题咧？ 咁啊，结果就系佢哋呢啲咁嘅行動啊，只係激到更加多人上街，即係又話佢哋暴徒乜乜柒柒，結果就係100万你都唔夠。即係 OK 嗱、啊、呢、這個都大家心知肚明。民陣出講出嚟嘅數向來都有報税成分嘅， 但係相對唔係咁點都冇報税，報税冇少嚴重。 六月18万嗰次有冇上街？我冇份。100万嗰次我有。以我親身嘅感覺就係個密度。其实我想应该就 超过了 应该超过超过了零三的时候，但是都是略略多一点，即是 不是零三车其实不止50万的，当时报那些人是怕死报大数的，零三车的人说那时报100万其实一定都过了， 那时是民阵说应该是报细数报到50万，估计应该有70万左右，今次 報大100万質， 呢次100万可能有少少報大，不過咧有一個好簡單嘅指標嘅，就我好中意睇呢個指標嘅，維園對尾幾時走？呢、這個數好難呃到人嘅。 點做？叫嗰時點做？ 我第一次維園嗰時係6:30，03嗰次係6:30走嘅。今次係7:09啊。 好似而今618係幾多？幾點去到？ 先講唔係唔係六一八六啦，六啊。 六 先講六月九係7:30。六一六就好似唔係限咗好多，好似都係8左右嘅啫。點解？但係佢點解會8就開咗咧？因為佢幾乎一開始就開曬所有出口。 應該咁講就係六日，我因為六月九號嗰日我就冇去到嘅。咁六一六咧就係、是、當我純粹叫做啊睇下隊尾幾多人咧，我信嗱我絕對好睇佢噶。我純粹睇熱鬧嘅啫，我係好承認，我今次係純粹係食花生嘅。咁六一六去，我孭住包，我就話：你翻屋企啊，你幫我包貓砂啦。跟住我孭住包貓砂，貓好鬼重貓砂喺背囊度，又就一就行。咁去到天后，哇！係成個係總之就係咩？石油銅鑼灣，總之由灣仔去到金鐘，所有能夠行人嘅路都有人行噶啦。 即係嗱，我提一提下，我兩次嘅時間點有少少唔同嘅。第一次我就輕敵啊！即係好似唔係敵啊，好似輕自己人。即係我冇諗過咁多人嚟啊，所以咧我係約4:00喺同我同 friend 約4:00喺天后等。咁結果大家都估得到會發生咩事嘅，就係、是、4:00。 唔好玩啦！ 我出門，我嗰陣時2:00出門，2:00就係3:00出門，跟住聽到天后封個站，銅鑼灣封個站，灣仔封個站，我咪大亂鍋。 冇玩。 結果係等咗4班車先可以由呢、這個我由深水埗上車，然後喺金鐘道見企咗10分鐘冇喐過嗰個月台，即係你平時都知金鐘其實翻工時間已經係嗰個樣子你知㗎，即係我企咗10分鐘個樣係冇喐過，點解咧？因為人實在太多啊，好多人咧係見到咁 Q 多人咧走去由中環嗰邊倒頭車出發。結果係使到金鐘嗰陣時候就冇幾多人上我車，咁啊變成就係企喺金鐘嗰陣，全部企咗喺度。咁啊等我2-3班車之後，我同 friend 就決定 ，OK， 上我哋放棄，唔係梗係唔止翻屋企啦，我哋由金鐘行去維園，跟住由維園行去金鐘， 唔係好遠啫。 所以我哋係先遊行一次，然後再去參加一個遊行。 嗱，我就5:00收工。 你講一六一六啊嘛，我呢個六月九，即係由因為嗰陣時我由金鐘行過去維園嗰度啦，係有條龍嘅，即係唔使識路嘅，因為我哋跟住人係跟住條龍，據說喺炮台山嗰邊都有條龍係加去行過去，因為炮台山銅鑼灣跟住先到維園，再過天后啊嘛，大家知啦，咁啊佢就個人係多到非常之恐怖，即係去到大概我行到去維園就應該係5:00啦。佢先開放曬所有出口， 因為那一天同一天在的足球場是被人租了，而那邊是不肯讓讓個場出來，只能在草地那邊，所以他們一開始出得很慢，所以他們最後七點幾才放了人。第二次了，到第二次呢人是要犯同樣的錯誤的，我跟翻翻又是同一樣，都是我今次就不敢怠慢了，兩點鐘就約 friend 一起去，但是就不好意思，你提早我提了四個，即是我提早了兩個鐘頭出門，但是沒有任何分別，因為今次的人重多了，是一樣，我等了五班車先在深水埗上的車，但是問題就是我跟 friend 約了太子，我又找到他，我叫我要下車，然後再等三班車，是要等到有一班是吉車全吉的，只是停在太子那裡之後，我們先就嚟上到車，再下一班我們先上到車。個地鐵是人多到很誇張，而且駕車去到尖沙咀，過了尖沙咀過海的時候，不是大家新聞見到那個，因為位置不同，因為它響的位置都不一樣，但是一樣是有車組有廣播，即是話香港人加油之類的東西。然後今次地鐵醒了啲，我講十六號啊，地鐵醒了，係多了很多吉車，純粹淨係過嚟 青青人啫， 係，佢直情係有幾好快就有吉車，由金鐘過嚟金鐘啊，去青人走啊，所以今次我好似等咗九個字左咯。等得喐嘅大佬， 我就五點鐘由太子出發。六點喺塞到六點幾，塞到六點鐘喺應該講十分鐘去到金鐘，跟住喺金鐘等咗成45分鐘，跟住先坐咗巴車，空車喎，不斷空車疏導人喎。 只有唔係空車嘅狀況咧，係上唔到幾多人啦，幾乎冇喐過嘅，一定係空車先上到，因為好多人由中環去邊度頭車翻去，所以由中環出發而有上人嘅車咧，係唔會有幾多位剩翻俾你嘅。所謂嘅剩翻嘅位，其實都係大家再逼下咁樣嘅，因為入到又成為沙丁魚咁樣。 係啊，咁就去到天后，咁即係出發時，五點幾六點零鐘啦，都相當多人，因為我係由維園天后出口行過去，跟住一路行就總就係都幾順嘅，因為佢差唔多應該講就係成個灣仔銅鑼灣咧。有路地方都有人行噶啦，冇就話你平時咧啲遊行示威咁大人遊行示威一定有警察睇住嘛，冇任何警察，冇任何路障，乜都冇，完全係冇。 你行邊條線？因為 初初大道嘅，但係問題主道發現到話唔得人行，跟住走海旁，即係好多酒吧，即係好多酒吧嗰條路啊。嗰條我唔記得咗咩名啦，就好行過咯。 洛克道啊， 洛克道啦，所以就 唔好意思啊，洛克道唔係最邊噶。 仲邊個飛行遠咋？所以就你去，總之就係任何人可以行路地方都有人行噶啦，去到係，所以係超過200人係絕對冇講少噶。 因為第一佢個收尾咧係好急住嚟收尾，但係都好似收到八點幾先開始一見龍尾，即係咁我行的時候啊，由左邊去睇啦嚇，由莊士敦道。左邊的我行，跟住軒尼斯道，我行軒尼斯的謝斐道、告士打道，四條都是塞滿曬人。警察大多數在軒尼斯道度維持秩序嘅，就是大部分警察都只是喺，因為其他地方理論上是冇申請路權嘅，即係如果佢湊串起嚟咧，嗰三條路咧係可以告佢哋非法，可以告佢哋非法集結嘅。不過你試下。你试下， 真系暴动咯佢， 唔好玩啦！因为嗰日六一六冇差人就因为嗱有一个即系有一个笑话嘅就系六月十二号炒大陆啦，跟住咧啲警察仲话啊嘛，我对记者好好嘅，我当时咁样就系、是，我同意、哦，你对啲对媒体系好好噶。六月九号100人上街，全世界嘅媒体嚟晒香港，你惊佢哋冇嘢写？六月十二号整得咁大嘅嘢，仲有，你仲觉得就系、是、打示威者好似唔系好够劲，啲媒体系会唔觉得唔够讲？好人按车，按记者照空，跟住见到有记者对住七，对住有记者对住对住个冲锋小队去闹，哇！ 喂，全世界媒體直拍下手，全世界老總話：哇，正爆啊！ 多一開始傳言佢係法國人啦，其實佢唔係法國人咧，好記得好似係盧森堡啊，我應該係盧森堡，唔係非常蘇亞，但係我記得係啲歐洲啲細啲嘅國家嚟嘅，唔係大國嘅。咁啊，嗰度因為咁啊，即係應該對比翻啦，當年九二六又好，九二八都好啦。其實冇乜記者有第一手新聞去，冇乜外國記者第一手新聞。 趕唔切啊！因為嗰時九二八嗰時係突然其來嘅事，嗱，大家冇諗到咁勁。 係啊，因為你炒大鑊的時候，大家先突然間全世界突然間發現，有大單嘢，你即刻買機票飛過嚟都要試，你都要湊人啊，攞你都要如果你外國記者，甚至可能要攞簽證啦嚇。 但而家六月九號出大單嘢，六月十號四日時間夠就得啦啩？所以再嗱，依下嘢出咗之後咧。最做依做呢個報導咧，做最多最詳細咧係日本記者。日本大啲嘅媒體都全部有個專版講嘅。我直情我自己跟開之後有啲 app 咧 ，Smart News 咧，佢個國際版咧，佢有一欄係當時最受歡迎，連續幾日都要寫住香港示威，淨係講各大傳媒體報香港啲嘢。有啲係翻，佢有啲係翻外國媒體，有啲係朝日啊、獨立自己親自嚟香港做採訪嘅。 喂大佬嚇死全世界！我話你聽，就算你話二百萬呢個數係煲水嘅，其實民陣一開始都話接近二百萬嘅啫。其實即係我就算你當呢個煲水好啦，呢個世界任何地方係從來未有個單一人數係超過呢個數，係從來冇。唔管你個城市有幾多個人。唔管你人口基数，唔系睇你人口基数，虽然香港算系一个大城市，以一个单一城市嚟讲，算系一个大城市啦吓，我哋几百万人，有啲国家加成个国家加埋都冇几百万，但系你唔计呢样嘢，喺单一示威参与人数呢、這个系应该系记录以嚟最高的，次高嘅我记得好似系四十五嘅嗰边嘅国家，都系百几，都系好似百几万人，百几万人上街，這個即係所以全世界就係嚇親就係、是，話聽講香港得七百萬人啫喎，即係因為以香港嘅記錄就係、是當年八九年啦，先講搞清楚啊，呢、這個好多人都搞，好多人都誤會咗，唔係六四遊行，因為係六四之前嘅個遊行係六四之後嘅遊行冇咁多人嘅，佢六四之後有遊行過嘅，但係唔係咁多人嘅。六四前嗰個遊行所謂的當時宣稱係百萬人。但是他的計算方法 是有問題的，因為他只是計遊行範圍，即是我們不是說警察24萬、33萬、啊、兩次加兩次，即6月9號24萬、6月16號33萬，這個數即是不說他特登報細數，其實他計算是什麼呢？同一時間在原定遊行路線上有幾個人，大家都知道整個遊行有個這麼長的時間點，一定你如果你只是計某一刻最高峰的人，肯定會計少咗多人，亦都佢就係計原定嘅遊行路線，即係由維園行到去正總呢條線。咁呢條線以外，即係包括佐士敦道啊、謝斐道啊嗰啲唔計。當佢計高峰嗰一刻已經完結、已經離開咗嘅人唔計，未參加嘅人唔計，中途加入嘅唔計。喺咁嘅情況下，38萬。咁等等大家知道個魏俊濟係點樣計數就 係喎，你就算你33萬等於你兩日 computer 嘅總人數咁滯嘅，你諗下喎。 即係咧，你話即係如果 即係有名都可以咁恐怖嘅話，你嗰個33萬其實都唔會差到邊。 理論上，你係佢係話某一刻喺最佢認為最多人的時候，喺香港嘅上空影張相 cap 落去，跟住畫翻嗰個範圍嘅地圖，嗰、那個範圍入邊有幾多人？佢哋嗰個話，佢哋計嗰個數係呢個數，佢哋咁講啦，然後有冇報細數啊？大家心知肚明啦，然後就攞嚟同呢個參，即係但係呢個數完全唔應該同呢個參加人數相提並論嘅，即係呢個當然有一邊有一邊想報大，一邊想報細，呢個係事實嚟嘅。咁 好明顯呢度真係相差太遠咯，其實。 咁啦，呢個就 呢個唔使多講噶啦， 你又唔使得， 唔係真係噶，你比著有名，如果咁嘅人，咁嘅人數應該塞到去火車站噶啦。 即係你明白噶咯，即係尤其是第二次，因為我第一次行的時候，大概通常遊行，就算幾多人都好啦，行到去軍器廠街啊嗰度，差唔多去到嗰度啦， 差館門口啦， 係差館門口啦，差唔多嗰個位啦，就開始鬆噶啦嘛。但係今次咧唔係，去到嗰度先開始逼。雖然有少少原因，是因為啲人想，因為喺太古廠上停一停， 好多人都喺嗰度，係一去到大埔當場咧，好恐怖嘅真係，老實講。即係如果你唔知道發生咩事，當然你唔知道發生咩事係唔應該會喺呢個出現呢、這個地方出現啦。你會發現係好恐怖，因為前面一路大家係我六月九去行嗰陣時咧，大家係唔算特別大聲嗌嘅。當然係因為我行嗰陣時咧，就已經係嗰陣時係比較後少後排少少嘅，大家標語都冇乜嘅，因為派曬。因為點解會派曬咧？因為冇人估到咁多人嚟。我講過六月九號啊，冇人估到咁多人嚟。結果就係咧所有政黨組織，因為通常點解有啲有好多一樣一模一樣嘅標語啊？唔係有足跡有預謀，係啲人喺地鐵站度就見人就派啊，派俾你哋遊行的時候攞住。我去到我個位嗰時已經冇乜噶啦，冇乜人揸住噶啦。同埋佢哋係好少嗌口號嘅，我哋後排啊，中後排，因為我個位已經算中後排噶啦。即係，但係去到六月十六號嗰時咧，我發現大家係激點啊，係激動好多噶，幾乎由唔係不定期，唔係不斷啦嚇，但係嗌一陣停一陣，嗌一陣停一陣，嗌一陣停一陣。尤其是某啲地方，如果係定點有人去帶頭嗌麥嘅話咧，係一路嗌住。 大部分其實嗌麥比應該講就係比以前我去嗰啲所有遊行係少嘅，好少。因為以前遊行係一路嗌一嗌住嗌，其實大部分人都係靜靜咁行。 即係今尤其十六號嗰次，我係見到大家係點講啊？係的確係群情洶湧，係比較群情洶湧嘅，係大家係比較激動啲嘅。即係我自己拍咗兩段片，如果喺出頭可以查一查，係大家係不斷咁嗌，諗緊你哋唔攰，但係大家一路嗌，咁我唔嗌又好似唔係好意思，即係嗰陣時我喉嚨已經好 Q 痛噶啦，老實講。 咩？大家一齊打 call， 你唔打 call 又好似唔合 入啊？係咁講啦， 係咁講啦。 即係但係一行到去接近太古廣場，即刻收曬聲，你係好恐怖噶，你明白？你身邊人來往係。即系我唔知嗰度有几多少人，总之你系肩并肩撞系嘅状况之下，好密集咁有一大铲人喺你附近，你身边非常之多人，我只能话你听 comic 最逼嗰阵都系呢个款嘅啫。 嗯， 咁嘅状况下系冇声，成个场即系唔系真系完全粒声都冇，但系 就冇人会大声嗌咁样啦。即系你就 唔好话咁多人，你一般嘅市区嘅白日头嘅市区都冇咁静。好恐怖啊！本系即系，即系我个恐怖唔系话真系鬼片嗰种恐怖啦，但系你真系佢有啲，即系你会觉得你 feel 到，你系 feel 到有啲嘢，即系唔系话有啲唔系话鬼魂嗰啲嘢啊，你系 feel 到大家个嗰下个情绪，系嗰种集体嗰种情绪系你突然间会觉得全世界有种气氛就系好悲伤嗰种气氛，即系我唔知今次点收科啊，老实讲今次即系。大家去因為事出突然啦嚇， 冇嘅。咁既然阿某人都話我堅稱我唔落台咯，咁冇啦。 講就係因為嗰陣時其實咧我講咗少少我相關我自己噶啦。其實咧我係唔識接子學嘅，我由細到大都唔識接子學嘅。咩花啊、子學啊，除咗飛機之外，任何紙接嘅嘢我都係接唔到，我一定係會接爛嘅，從來冇成功過一次都冇。但今次咧，我係用咗大概五分鐘時間學識咧點樣接呢個紙嘅百合花。我係唔即係我唔明點解我識接，而且仲係講係我睇咗一次，接咗一次之後咧，我仲要喺中途就唔小心跌咗我接嘅第一朵。結果我係喺路上就係接嘅，咁我喺太古上交低咗個嘅花啦嚇。一嚟我買唔切花，二嚟其實買一切我諗都買唔到噶啦，全世界應該冇曬花。你望到嗰個量咧，就覺得應該全世界所有白花俾人買曬噶啦，成個香港所有白花俾人買曬噶啦。你望到嗰個量嘅話，你就知道。咁啊去到，然後我又去到蓮蓉場，應該有冇正清啊？是但啦，大家知道蓮蓉場喺邊啦，唔知自己 Google 啦 ，Google 到有結果嘅。Wiki 係有記載嘅。去到蓮蓉場嗰度有個叫做。祭壇啦，有個祭住，咁我諗佢 四方嚟噶， 係啊，算啦，喺蓮蓉場入邊，咁我就咁我見有人有八祭儀式，咁我就諗住咁，因為我怕我跌啦，因為我跌咗第一次噶啦嘛，我係有帶白紙過去，咁我啊即場再接咗一對，我一路接我接緊啦，我同隔離個 friend 講，講翻啱啱嗰樣嘢就係我從來冇成功過，但係今次我一接我就接咗個生平第一個成功接出嚟嘅花，但係我冇諗過喺咁嘅狀況之下成功嘅， 冇諗過香港身份證情況下學識咗接花。跟住 我接完啦，向前望，其實有個應該係義工，應該係義工啦嚇，幫手維持秩序嘅，好細個女仔嚟嘅，我諗應該係中學生或者高中生嚟嘅啫。咁我係見到佢喊，唔知關唔關我事，總之就係、是，然後跟住我就同佢要咗支蠟燭咁樣點一點啦，諗住跟住鞠佢有，因為佢有個致敬儀式啊，鞠躬啊，大家做三個躬敬禮。嗰陣時，我認我嗰陣時啦，因為我揸住蠟燭，有個記者喺度，係非常之近嘅狀況之下，攞支大炮攝落嚟。其實嗰陣時我係好熬底，非常之熬嘅。 跟住警察就會上去敲門揾你。 不過我望清楚啲，佢攝落去係攝落我隻手上面，因為我手上揸住蠟燭啊。可能係佢係想影蠟燭，因為佢唔係影我，咁我就算啦。不過雖然我覺得有少少阻住我。因為我鞠躬嗰下咧，大佬你支炮啊，大佬，你佢係近到咧，佢支炮係會阻住我鞠躬噶。但係我 跟住撞下佢支炮嚟 嘅。係啊，但係我鞠嗰下佢息縮，算係咁啦嚇。即係咁啊，結果就200萬，佢後屘就係200萬零一人上街。咁有個好搞笑嘅地方就係、是、一個紐約嘅中文電視台，孤人其名，唔係大台，唔係 CCTVB， 有個紐約嘅電視台。因為不明200萬，不知唔係，因為孤人其名。 孤人其名咯，係 咯。佢係唔明白200萬加一人，個加一人到底係咩意思？所以佢報咗200萬零一人。你幫手補大數，即係可能佢覺得之前2103，今次201，咁樣都唔係好出奇。咁啊嚇，咁啊加一。就係、是、講白啲啦，加一就代表住跳咗落去個，唔係落咗去個位，因為老實講，你講翻嗰單嘢啦，嗰單嘢佢絕對唔係佢以我所見，佢唔係跳落去，其實係嗰陣時個消應該係消防嚟嘅，應該係消防唔肯定，想衝過去捉佢上嚟，因為其實跳樓相關幾套跳樓事件啊，好多時都有咁樣啊。衝出去將佢夾住捉翻上嚟，然後擒翻佢上嚟，而唔一定每一次都係勸佢翻嚟嘅，有時係會用呢個方法分散個注意力，跟住捉佢上嚟咩？但係問題就係今次好不幸地啦，只能咁樣講，我唔想陰謀論，好不幸地佢就係佢衝過去捉嗰陣時捉唔實，就算衝過去，然後跟住好似連加埋有四個人企圖捉住佢捉佢上嚟，但係佢哋全部都只能掹到佢嘅衫，結果佢嘅件衫爛咗之後咧，佢就跌咗落去。咁結果就咁會出現嘅。咁當然六一六係有咁，又會有200萬上街係有咁嘅成分。因為我同你話拗水吹又好咩都好啦，一路行咧，我係一路同身邊嘅人去傾。因為我係行得比較快嗰啲，因為我係行啲快少少嘅車隊啊，所以我身邊嘅人不斷咁啊，有時拗同啲人拗水吹。大部分人其實不是泥塊鬆鬆的，很認真的，即不是說 他贊成，只是說其實他不是真的那麼 care， 或者是那麼他們驅使他們上街的最主要原因，其實是覺得班學生很慘，無緣無故這樣被人打，被人打完又要吃催淚彈，吃橡膠子彈，有個更大鑊，好像有個兜口兜面就喂大佬，我真係冇諗過香港會發生一件狀況，就係有條友仔俾人啡完之後攤咗落地下，即係話，只話一路抽搐，一路噴血。我以為呢啲嘢咧拍戲先有嘅啫，我真係冇諗過喺香港發生嘅。仲有段片就係、是、Fedda fan 嘅，咁就我識嘅 fan 影拍嘅片嘅，我就有個據說係教師嚟嘅。佢就右眼俾人射到，暫時失去視力。後尾有冇好翻就唔蘇還了，因為我唔識佢，我係識拍片嗰個啫。即係佢就係佢話，因為嗰陣時正常嚟講，你警察要開槍，無論你開咩槍都好啦，你係要舉旗噶嘛。即係之前928嗰陣時都有舉過黑旗，都有舉過黑旗嘅。雖然舉完就冇，舉完冇開槍啦。佢舉黑旗之後，先會根據警察守則係咁樣啦。佢話 我非常地肯定，因為其實我睇即我嗰一刻，嗰一刻我喺邊咧？九日九月六一二嗰陣時我喺邊咧？我朝頭早又去咗醫院，去眼科醫院，因為六月九號嗰日嗰日落雨噶嘛，又落雨又滴汗，啲汗水雨水滴咗落隻眼度，跟住好似發炎，跟住去我走咗去嗰日六一二嗰日就走咗去睇醫生，朝頭早走去睇醫生，跟住。我同醫生，我問咗醫生一句，如果隻眼掂到催淚氣體嘅話，會唔會有啲咩影響嘅？即係跟住個醫生咧就， 即係踩埋 你。你係咪想盲啊你？講咗呢句咁嘅嘢，跟住後邊嗰啲我唔記得咗，總之就撐咗好叫耐。 啱啦，你真係傻咗係。 因為我係臨時睇看診，臨時加診嘅，所以我係排喺最後面嗰、那個，我後面冇人噶啦，佢有時間。 一實屌你！ 喂，老實講，平時我睇眼科醫生，佢三分鐘唔到踢我出去，但係佢淨係按咗三分鐘。 啱啊！我喂換咗我都屌你啦！你自己眼唔好嘅話，就冇話做傻事啦！你真係我成日講笑話，真係香港男人未食佢出去打針算香港男人，但係。唔好傻啦！有啲嘢真系唔做得噶。 即系结果俾佢孖叉咯，咁啊结果都系到个结果都系翻咗屋企。咁啊，即系其实好多人都系觉得当日做警察做得太过火，咁啊结果就大家都知啦吓。六一六行咗出嚟之后，就咁讲啊，半跪不跪啦。但系林郑行出嚟讲埋啲废话， 讲嘢先精彩嗱。我咧就喺度聽住睇，即系我喺因為喺公司做緊嘢啦，咁我開住喺度睇，因為喺度講嘢，喺咗五分鐘之後，唉，我跟住依家攞部手機喺度打啦，太咁悶啦，因為講啲廢就係嗰句，你唔好浪費成日講廢話啦，你，你係你講，即 係，係就露出恐怖咯，唔該啊嘛， 唔需要你露出恐怖， 唔係冇露出，千萬冇露出， 因為唔知之前唔知行會邊個，好似係行會定葉國興， 咩？我中意嗱，嗰日就係當初炒大鑊之後咧。我最中意葉柳嗰句，即係咁講啦。葉柳即係簡單嘅簡祝福，説要就係話，而家管治唔到咁樣，即係心諗啊，葉柳而家咁樣開心到喺度跳足喺度跳舞啊，大佬，哇！大佬有啲落井下石，打落水狗幾多？即係啲人成日話打落水狗嘅，葉柳打落水狗啦，睇點聖林就死幾耐啊！而家有啲咁嘅鑊，梗唔嚼啦，笠佢街啦。 即使等於當年啊，阿林鄭想阿梁振英死咁解啫嘛，叫得佢由得佢啦。即係當據説啦，呢、這個真係據説嘅一個，提一提各位啦。當初喺行會開會的時候，阿梁振英主張話要開槍鎮壓，跟住有人話有人想鎮，我唔記得邊個啦，想叫佢冇做錯，冇發癲。跟住阿林鄭係話你由得佢啦，即係言下之意即係由得佢死，咁佢水咁佢落個台咪輪到我上咯。咁結果佢如願以償啦。咁今次輪到佢變成由得佢啦嗰個啦嚇。 你要幾開心？因為一就係咁啊！阿葉柳總講出就係，當年我推23條，成個身拋起出嚟，我受巴，而家輪到你啦啩？嗰只心態，我覺得哇，真係好睇！呢女人嘅鬥爭咧，仲好睇嘅真。 其實咧，當年 好睇嘅戲啲真 係。今次阿葉柳都係一開始都係呢個態度都係最妙妙嘅，都係我直情覺得係當年佢翻嚟嘅，不過只不過係佢而家嘅身份，不過就係一個行會成員。 陰陰 嘴笑，佢講嘢就冇咁，大家冇咁 care 咁解嘅啫。 陰陰嘴笑睇佢，哇！真係開心睇嗰啲嘴臉真係開心爆炸。 梗係啦，老實講，如果林鄭呢次嗱，無論係即刻落台又好，連任唔到都好，佢依然有當初以為冇行噶啦嘛。因為如果林鄭連任的話咧，阿葉劉幾乎不可能做特首噶啦。 但係 如果佢現在落台，或者係等。你係換唔到屆，連任唔到嘅話，咁佢仲有少少機會去跑一次噶嘛？大家都知道啦，佢跑，其實佢參選咗兩屆嘅，佢應該企圖參選咗兩屆，最後都唔夠票啦。即係佢想做特首係行到出面噶啦。即 係唔係對應該咁就係以葉劉嘅想法就係講，我做唔到特首。都係睇唔到，即係你低你撲街，睇你撲街最開心噶嘛！即係 我覺得佢現在係以為冇咗行嘅機會，突然間好似又翻嚟。 就算唔係，甚至我唔翻嚟都唔緊要，最緊要撲街。 我要拉落嚟， 唔係，係仲要做咩？你要八婆，我可以做特首，你要咁開心。 當年病我落嚟啦，今年計而家睇你點撲街。 嗰啲開心嘢，即係啊！睇嗱咧，嗱。依個成個花生就係咩咧？所以叫四十二有班冚家產。 哇！佢声低听咗笑碌咗喺度啊，因为一望封住一条声带话啊嘛，有个睇有个应该好似差人话闹啦，包围警署事件咧，嗰温工就推晒乜前线死而发条閪片喺度带啊！哇！嗰条閪片我睇咗啦。 嗯， 哇，系到极点啊！ 冇睇过， 搵嘢放心，冇错。 你大概讲讲系， 总之系班佢宣传高层话加油努力，我会支持你嘅，我为追美食嘅人，即系啲人睇我 火上加油呢叫。 即系我心就系，如果我系啲差佬嘅话，听啲高层喺度打气嘅话，我听到就我屌你老母啊！我出嚟臭鸡蛋，我之后就唔俾我收工。你班高层喺度打气，老尾咪咁嘅鸠片。 唔系，同之前前排流感高峰期嗰阵时啲医护嗰阵时，你而家 feel 到佢哋咩感觉啦？ 你咁如何了啫？即系因为比起咩送终啊，比起翻就系、是。依单依事件咧，太多奇嚟发生了啦，好笑嘅都系。 咁啊，仲有就系呢、這个咁啊，仲有呢、這个呢、這个即系一六一六之后咧，加二百万上街，无论你话呢个数系煲水又好，吹水又好，乜都好啦。有个定有个点讲啊，世界性噶叫做3.5% 定律，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就系讲紧如果一个地方嘅人，一个地方有3.5% 嘅人同時上街 去反對一件事，政府就會有若干的讓步甚至退縮嘅。再講緊呢個數，咁啊，3.5% 係香港嚟講咧，就即係三七二十一萬，二十零萬啦嚇，唔係30萬。即係其實30萬就已經足夠。其實呢個數其實都啱嘅。其實你諗清楚，當年23條都係講緊嗰陣時650萬啦。都是幾個percent嘅人嚟嘅啫，實收啊！我講實收，唔係咩？但係問題就係、是、香港嘅死結就在於係冇錯。我就當你真係有200萬，我當你唔係吹水數，真係有200萬人上去咯。咁啊，即係香港人口嘅3.5%啦。但係真正決定呢樣嘢嘅人係中國，係中共。即是話你需要嘅基數係13億嘅3.5%。而香港人全部上曬街，即係因為而家香港政府係縮咗噶啦。其實香港政府係縮咗噶啦。點解佢即係呢個我個人嘅認為啊？點解佢一路都係唔肯講撤回啊？因為阿爺唔肯咯，因為阿爺唔講咯，即係未批，應該話未批准你咁樣做啦。最少係林鄭點解仲未落台啊？可能都因為阿爺未批准。 因為從應該講就係我從來都唔覺得係就算香港百人上街，佢都唔落台嘅，因為你又唔係你選佢出嚟。所以我今次其實對我嚟講就係林鄭落唔落台其實唔係俾人小威冇關係。 我睇嘅睇法就點樣？因為好得意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過啦。民陣括弧泛民啦，民陣其實就係泛民嘅集合體嚟嘅，就要求五點要求。咁然後其實嗰啲人唔係連登嚟嘅，包括清正啊、六一二 remember 身份，即嗰幾日 聽翻有啦。 啊，總之網民啦嚇。 啲唔係話之後話唔罷工咁樣嗌。 總之嗰啊網上的網民呼籲啦嚇，呢、這個報道通常叫佢哋網民嘅，即大家知係咩人啦嚇，就明噶啦。佢哋嘅要求咧係4點嘅啫，兩者係重合嘅，就係就少咗一點，少咗邊點咧？民陣有一點係嗰邊冇嘅，就係林鄭落台。這個國那邊是沒有這個要求的，就是為什麼很簡單，就是因為林鄭下了台，那件事就沒有了，整件事就當都會不了了之的了，就是當然你條法呢你都應該會不了了之的，即係之前， 唔係講真啦，佢要推幾時都推得啦。你就算砸牙切回都好， 係 唔保證永遠唔會翻嚟㗎。 咁啊，解釋少少技術上嘅問題啦嚇，因為 即係咁樣講啦，即係我唔理你，即係後面係咪阿爺照住又好乜都好嚇。 即係因為好得意嗰樣嘅，因為我出 tweet 的時候咧，你知 Twitter 其實好多五毛啦嚇，其實 Facebook 都唔少啦，不過唔用 Facebook。有啲五毛走去問。講咗咁多，其實你識唔識條例嘅啫？即係好多呢啲咁嘅洗地啊、反對派啊，即係呢啲懶係啲五毛啊、自哥五都好中意講呢樣嘢。其實你明係佢話同跟政府又話啲人唔了解條例。其實我好想駁佢，但係因為我知一駁啲五毛咧，就會沒完沒了嘅，所以我唔駁佢。但我心入邊就講緊，我熟撚嗰啲議員啦，講呢啲好認真嘅。當年23條係我搞啲議員。 有部分議員冇咁熟的，我要走去教翻佢哋。即係你咁不如你問我同你同我講，到底邊個熟？當然佢唔知啦嚇，所以佢會對萬能 key 嚟俾佢個係，即係現在議會嘅議程咧，其實目前嚟講技術嚟講咧，政府的確係冇辦法將條條例收回嘅。點解咧？因為政府要收回佢嘅草案有幾個時機嘅，咁啊一讀、二讀、恢復二讀嗰一刻，同埋三讀。呢幾個時間，呢、这個幾個時間點以外咧，其實佢唔可以直接將個議案收回嘅。咁而家問題就係乜嘢咧？恢復已經宣布咗恢復二讀，原定喺612啦嚇，大家知道後屘搞唔掂啦。但係因為已經宣布咗恢復二讀，因為佢要喺宣布二讀之前，宣布恢復二讀之前去即係你要麼就係宣布恢復二讀，要麼就係宣布收回草案。政府喺立法會嘅程序係咁樣嘅。但問題而家已經係宣布咗恢復二讀，雖然冇成功到啦，咁但問題已經係宣布咗啦，所以佢唔可以喺呢一刻去收回嘅。佢接下來唯一一個收回嘅時間點咧，就係三讀的時候。咁問題就係現在根本就冇人夠膽將佢真正地恢復二讀，所以而家就放咗喺度。呢、這個就係目前政府喺程序上嘅問題。當然佢可以承諾話：哦 ，OK， 我收回，你哋照去三讀嗰度，三讀嗰下我就會收回噶啦，我做咗個承諾就得噶啦。其實大家唔明但係就好多人都唔搞唔清楚一樣嘢，即係政府點解唔呢刻收回？因為當然啦，因為佢就可以，其實佢亦都可以將佢放落去議程最底嘅，放落去議程最底。咁係當年網絡23條一開始就將佢放落最底嘅，但係放落之後佢就最終係宣布收回啦。咁但問題就係，因為而家佢哋唔宣布撤回，就會有咁嘅問題咧。就算佢將佢擺落去議程最底，因為明日大魚就已經係咁嘅情況啦。明日大魚定係你都要叫佢明日大罪都好啦嚇，唔係蠢就係有罪啊。 出大罪 嚇，唔係蠢就係罪嗰單嘢咧，就已經係撥咗落最底噶啦。但係咁樣會有咩問題咧？就係你有機會，你依然喺呢一年復，只要立法會復會後，佢係可以將佢撥翻去前邊。咁就再嚟過噶啦，即係呢一年入邊咧，大家要擔驚受怕。雖然好多人都係講緊 咁樣嘅，但係偷偷地搞掂咗啦。 因嗰個唔係偷偷地搞掂，因為佢嗰個係自動生效噶嘛。因為當年23條其實就係咁樣嘅，就係、是、政府宣布撤回。我唔記得佢當年個準確用語，好似係叫撤回定係擱置啊？即係總之就係最終都係放到死嘅。是放到死的，沒錯。現在的情況其實跟當年的23條是一模一樣的，政府不再動它，宣稱不再動它。那當年就是實際上不動它，問題就是現在這一刻是沒有任何人相信這個政府，不是說在它沒有任何承諾之下，是不會相信它不會拿出來。所以現在其實大家要求的其實不是說要它收回，因為技術上做不到，是要求它承諾換屆之前，即係呢個下年嘅七月啦，之前唔再攞翻佢出嚟。其實只係一個，只係甚至唔係一紙承諾，只係口頭一個口頭嘅承諾。只係問題就係而家政府就係唔肯，咁就我諗，我覺得係佢做唔到啊，唔係佢，因為如果要做呢個動作啊，一定要中央肯手，肯定就係噶啦。如果唔係，不然我諗唔到其他可能性。點解佢唔可以？因為佢嘅總話既然同我咁樣分別咯，咁啊不過就呢樣嘢就肯定會繼續俾人咬住唔放噶啦。你一日唔應承，我哋一日都唔會肯過嚟噶啦。呢個就肯定嘅。即係咁當然啦，仲有個就我覺得更加緊要嘅係俾人捉咗咁件友仔，即係呢個616之後我宣布呢個第一屆保皇狗切割大賽正式開始。 係咯，鬥割啫嘛。 大家喺度鬥，不斷喺度鬥割隻鬥勝。 咩話、就是？你影響到佢啲少啲。 即係我覺得政府應該要道歉啊！啊又話咩啊？鄭 唔係 阿袁秋姐先勁。 唔係李娟啊？ 都係啊！ 李娟精彩啊！有乜一最大發生嘅一定要講。 李娟屌你老母啊嘛！ 你要喊我仲想喊啦！话之系经典添啊，大佬。 虽然我都明白，但系麦小姐，你点样屌佢老母咧？ 唔系呢个唔系重点先啦，本身呢个冇吐槽，系都话阴差阳错好多吐槽位噶。阿麦小姐屌佢老母，哇咁爆啊乜？即系 超只不過是其喂你我諗我調翻轉諗啊，其他保皇狗有邊個唔想屌佢老母啊？ 點解咁樣大鑊嘅嘢？ 係餐係餐在。甚至其他人都可能屌咗啊！ 因為好多嘢其實呢都唔係咩新聞嘅，就係依單嘢其實咧對其實係林鄭自己想搞，啲保安都焗住俾擺上台。哇，大佬你又擺上台，你又唔使你冇話你搞完之後拍屁屁股就得，我哋唔使選，我要選大佬，你玩咁大壇嘢， 仲喺呢個時間嚟搞喎。 跟住嗱，咁啊行政會議即係拍下屁股走咗去，跟住之後咧就全部嗰啲建制派食曬。哇，大佬！ 因为对他们最惨的是什么呢？今年是选举年，虽然是区会了， 今年还有下年 呢，今年 两年了， 即是今年是一个区会，一个立法会，都是非常近的时间点。 你讲去选举最搞笑的地方，即是搞下下叫你有人叫得叫做选民 啊，是啊，即是虽然不介意，但是呼吁一下各位，如果你还没登记， 但是不是那个时间做咯， 不是，是必须要，因为7月2号之前， 我知道，但是你怎样说，你不需要在现场，在游行场做的嘛。 有些事你知明白，你这些话结婚啊，为你去死，这些事都是一时冲动的。 是。 即係當下你有啲人就係點講啊？就真係比較冷感啲嘅，佢真係可能真係唔係登記選民。你當下有你當下谷唔到佢登記嘅話咧，就可能係佢哋真係唔會再去登記。 不過依啲有咧， 不過講多樣花邊少少嘢，應該你哋我咁你哋會知定唔知我唔知啊？即係嗱，你紅館睇完演唱會散場有巴士，大家知道啊？估唔到喎，連示威。都有殺場巴士出現喎，真係 有 巴士迷。 呢個示威特急啊！呢個 呢個巴士迷比較在乎嘅，即係我都見到呢個尾班特啊尾班特別班車。 係啊，呢個遊行特別快車。 即係六一六有冇啊？六二一我 之後冇咁快，好似係之後再下星期嘅。 六二啦，真係。 唔係最搞笑係九巴自己走去開，新巴成巴唔知情。 即係佢講小姐講乜嘢咧？就係呢個六月二十一號有人呼籲就係六月二十號俾一個死線佢，然後六月二十號都冇反應嘅話，就走去圍佢啊嘛。係 啊， 即係咁大家知政府梗係冇反應啦。咁啊，六月一號大家就走去圍大館圍咗半日啦嚇。咁啊，結果就去到十一點零，大家就話就其實大家都知嘅，係咪 要散水㗎啦？ 香港搞呢類嘢咧，大家都今次大家醒咗，你因為你佔死一個地方咧冇著數，即係大家都明開，大家明白咗，要吸取到教訓，因為我諗呢個世界冇人俾過任何先例俾你㗎嘛，即係當年嘅教訓就係你死守住個地方係冇用嘅，咁大家今次就醒啦，咁啊。咁啊，委員達到效果了，咁咪走人。咁啊，大家走人。 再揾下次 再嚟過。即係呢啲真係醒目，好認真。講乜？俾我讚埋連登先。即係今次我真係對連登。 唔單止呢樣嘢嘅，你海外登廣告，即係個個都係封面，仲有個個唔同。 幾方面咯，我對連登仔真係刮目相看，我只能用呢四粒字去形容，真係醒到冇人有。即係當然，我都見到又仲有啲嘟嘟地嘅，但係啲柒頭講嘢咧，全部馬上俾人撳咗落去。即係大家好出，即係呢個醒目嘅人佔咗主流。 唔係真係連登政府嘅啫，冇講 錯。嗱 咩啊？你叫燕都話你問連登啦。而家連登見 即係表列咗政府嘅啫。 係抗仔啊！ 唔係咩啊？抗石咩？抗神啊！人哋 我唔中意做神嘅。 而家咩啊？你而家紅到爆啊，大佬！ 紅你紅到爆。 但係問題就係 好啊，容哥。 誒，但係好處嘅定係乜嘢？就係以前就話你話阿黃之峰出嚟拉大隊嘅，你可以拉 Q 咗阿黃之峰。但係今次第一佢係議員啦，先唔講佢係議員，你拉住佢冇用㗎。佢話：即係好簡單，警察指揮官就係同問阿鄺俊宇，佢話：你可唔可以代表示威者去係咪？佢話：代表唔到㗎。 連登問連登， 你問啲網民咯。 問連登 咯。我唔記得佢係直接講，你問啲連登啊，你問連登嗰邊定係你問啲網民？ 問連登啊，好似改埋連登嘅連登。 我唔係好記得，我唔係好熟。 所以我聽到就話：哇，連登建國而家唔係咁勁啊！ 即係佢真 係新政府，我哋新政府連登。 真係啦，因為連登即係連登。 即係冇錯，佢係好幫到大家手，但係問題就係佢只係幫到大家手，佢唔係大隊嗰個。 大隊是一個集體智慧做出來的， 所以現在就說過他咯，沒有大台只有群眾嘛，人們說說法真是名副其實，現在真的 不是好多打散了，跟住你想捉捉 不 到， 都 傾唔到啊！ 夠聰明咯， 唔係，但係都係嗰句， 啱啱 其實我想講嘅其實係，即係你咁樣玩法嘅話，其實一場持久戰嚟嘅，好快。即係點樣講啊？即係你唔係一時半刻可以解決件事，即係可能你真係要打三年五年， 其實 甚至更長。 好多人都攞 G20 嚟話係一個轉捩點啦。其實我覺得有機會真係過咗 G20 之後。不是因为 G20 有什么东西，而是中共要面子，他要过了 G20 之后 才可以搞这件事， 允许你林郑要辞职也好，件事正式宣布撤回也好，什么都好，都要过了这件事你才肯让他落， 即我不敢说，其实这件事我觉得 有可能是解决的，他可能林郑说落台跟着说撤回，那就这件事就当不了了之了，打三年差不多而已，你不要忘记啊，董生脚痛都不是七一之后马上痛的， 是 都是隔一段时间的， 不过就有救他啦， 不过刚刚小直讲到一半，不好意思，但是这个九巴特别班车就是什么呢，那么大家就尾班车时间大家差不多要散了嘛， 是啊， 那么九巴特别开的特别班次过来， 不知道 R 是什么，总之是直行， 好像是 N 的， N 是 N， 总之是直通 起点就是在大碗附近车晒人上车，跟住就好像国芳旺过， 是啊，是过海鲜路走的，好像 是啊，直接就去到， 直接过海鲜，过海鲜 去到、啊、去到红磡同埋旺角那边落车， 是啊是啊，因为这些通常啲散场线都不会站不会多，即是通常主要那几个点，跟住你自己再搞再转再 都是俾你去翻旺角薄啲通宵车嘅啫， 系啦系啦系啦。 这个好明显，这个你话示威特别班次， 唔系咯，即系识做生意嘅九巴人， 唔系识唔识生意问题嘅，依家真系因为。方家講真，交通工具你嘅方便客人，你睇成堆人擁擠仲麻煩。 啊，喂喂，老實講，今次見六一攞六月九號嗰陣時，我係揾唔到地方走嘅，我行咗好耐，我先行到去。係 通常嗱，即係人多就有一個問題出現。嗱，即係講件唔關自事嘅嘢先。我又咁啱，我六月九號啊，唔係啊，其實八號啫，去拉夫都要面對同樣嘅情況。冇车走， 我讲嘅就系六月十号嗰阵时咧，我喺边度走嘅咧？咁重 系啊！ 我几乎 你天道又爆晒，可能甚至封埋。 虽然十六号嗰日咧，我系早咗两个钟头出发，但系我最终都系差唔多时间离开嘅。 即 系因为条队行得慢好。 即 系 点样噶？去系辛苦，走更加辛苦。 不过六月十六号我系直接喺金钟地铁站走嘅，非常因为安排得好啊。啲班次雖然我落到去都等咗一段時間先上咗車，但係我可以直接由金鐘走。 佢遇多咗車，咁咪 因為六月九號嗰陣時封咗金鐘嘅。係 啊， 佢係封我封到我要好似行到去中環。 中環啦，最多行到。 我係去中環定係去另一個方向，定係灣仔，我唔記得咗。總之我即係去另一個方向行咗個地鐵站嘅。哇！嗰陣時我諗緊，真係我諗緊成年運動量俾曬你啦。由金鐘行去向去維園，又由維園行翻去金鐘，然後再行去上環。 啊哈！ 唔係上環中環，行去中環先上好車。 前後後 啊，真 係十公里啦，差唔多啦。 哇！大佬，我啲咁嘅宅，咁啲咁嘅肥宅，即係你話傑達呢啲行慣山，行跑開馬拉松就話小事啊，咁啫。我呢啲啊，真 係。唔係，所以點解要平時多做運動就係預咗咁嘅情 況？唔係我 真係嘅喎，你就算嗱，我退十萬步，你唔出嚟示威，你去睇拉夫。个运动量都系咁嘅啫，其实 我 少睇拉夫， 我最我 系啊，你要睇拉夫，你有冇觉悟啊？ 咁即系虽然话唔讲政治，佢扯咗成个钟头啦，即系我依其实政治 内成段都系政治，呢个唔讲政治呢四粒字唔使喺唔需要喺啲字入边。 应该 就算唔讲政，唔系就算唔讲政治，我讲多人嘅时间节目有特别节目，你要去排队，你等车成哔哩吧，你都要知道点样做。 应该咁讲啦，最后呢个总结就系练跑步咧，最紧要就系咧。你俾人放出去彈，或者仲有子彈，你要走得快啲啊嘛！ 即系啦， 唔係同埋有陣時，即係迫於無奈，你係要行，你冇車，冇得攞搭車，你都仲可以捱到少少。 所以咧，做運動係有實際意義嘅。 我嗰陣時有識嘅去咗前線，其實話前線其實係幾我諗我比較大，比較更正大家少少印象就係硬係會認為佢哋好專業啊，好成咩？其實唔係㗎，係。少是少数，唔系佢哋唔系有组织，唔系有成，佢哋只系当年 雨傘架嗰陣時係有係有經驗嘅人走去教佢哋，走去教啲唔識嘅。 我就話點解佢咁專業嘅喎？大佬五年前你估白捱 嘅咩 ？BR 法第二， 但係我只係話，我只係話咧，其實仲有好大慘，係乜都唔識。 教嘅嘛， 一見一見就咁嗌走啊走啊！就係喺度， 我真係有啲似投殺喎，真係冇講喎，真係。 唔係經驗，唔 係完全係嗰樣嘢。 現場其實係好恐慌嘅，你唔好睇到佢你唔好睇到好似好有組、好有紀律咁啊，好有組織、好有紀律。其實現場係好多人都係好恐慌嘅，因為冇諗到佢咁樣鳩射嘅，即係仲係惡係惡過當時九月六啊九月八啦嗰陣時㗎。 啊 因為佢第一佢今次仲升級咗啦嚇，呢個講翻少少，我諗大家其實最多大家都聽過啦。所謂嘅布袋彈，其實只係用布袋裝嘅散彈槍，嗰粒係散彈槍嚟嘅，嗰支係用雷明燈射嘅。嗰粒嘢裝住出嚟嗰啲係鐵彈或者係圓彈啦，係會射死人的。尤其是佢用個咁樣嘅平射彈道。你見有兩你見最嚴重嗰兩個啦，都係眼中槍嘅，因為眼係最脆弱，人嘅最脆弱嘅地方。我諗緊嗰陣係咧，嗱你話我鳩叔又好咩都好啦，其實我見到佢哋有陣時咧，我有少少好彩我冇去。如果射中嗰個係我咧，我真係勸我可以同大家講不如大家捐眼角膜俾我，我真係要需要大家捐眼角膜俾我。 唔係你要電子眼啊，咁要 即係盲撚硬啊我。即係我係眼角，我眼角冇有問題啦，大家我唔知啊，大家知唔知？即係咁咯，你因為正常咧，布袋彈又好，橡膠子彈都好，其他震爆彈都好啦，射手射腳噶，係唔可以射，身體都唔射得噶，因為美國每年都有人因為俾布袋彈射死嘅，就係嗰間射到落個身度，然後震傷咗個內臟，然後內出血死亡。是有咁嘅狀況嘅，所以指引係寫要射手同腳嘅，因為佢本來都係點解要攞粒鋼珠嚟射咧？就係粒鋼珠打中你嘅肌肉，令到你肌肉抽筋啊！嗰一刻啊，你有個嚴重嘅衝擊，你嗰刻你嘅肌肉係喐唔到嘅。咁嘅狀況之下，你係就失去咗襲擊或者係繼續進行武力嘅傷害啦。 嚇， 係一個鎮壓用嘅裝備。 即等你一段時間之後喐唔到啫。 係並不是平射的。佢班友仔，如你件嘢可以射咗隻上隻眼，只有一個可能，你向頭射，唔會有其他可能。你向手向腳射，係絕對射唔到隻眼。不過呢啲大家都知道， 因為扯越扯越遠嘅。 點樣黐鳩筋呢啲嘢？我諗 唔使講啦， 我哋呢度入邊係講唔曬㗎啦。不過就純粹提一提呢樣嘢。 嗱，最後咧，都雖然話好老土，但係我嗰句咧，本節目主持發言不代表本台立場。 超過呢 啲，一定要講嘅意思話，你冇 呢一節我哋呢次新聞會，唔係我呢次你次會幾時放出街？即係七一前放唔放得出？ 七一號咯， 啊，即係咁啊，順便呼籲下啦嚇。 七一號結束㗎啦，呢節 唔係我唔係叫你上街，我諗你要上 要上，即係啱啱就 都繼續唔上。 嗰兩日你要上街要上，你唔上街都上都唔上。 我只係提一提大家登記做選嘛。因為如果你聽到呢刻嘅話咧，如果你馬上聽，然後馬上咧，你係仲過一次登記做選民嘅，即係我區好絕望，即係唔怕講埋俾你聽。 建制 鄭永信， 哦，恭喜曬！ 我就對家係鄭永信，即係你已經知我住邊區嘅啦。其實即係我住我對方對家鄭永信。 因為你搬咗高等， 我搬咗之後就對家所以對家係鄭永信。 我仲諗住阿馮檢基仲有機會添。 算吧啦。 即係所以我呢邊就好絕望噶啦，我唔知大家住邊度，即 係 所以絕望都好，大家登記睇一頭，絕望咯，掙扎下，話唔定會有奇蹟咧。即係我呢邊就幾絕望，我唔知大家如何啦嚇。 好啦，咁今個禮拜叫我扯一啲唔係我會講嘅嘢，扯成個鐘頭。好啦，下禮拜又應該講翻啲我哋平時講開嘅嘢啦。即係嗰句啊，不代表本台立場啦，純粹個人意見節目。好，下個禮拜再見，拜拜。